中方愿同马方拓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查克维拉表示，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贺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马方高度重视同中方的关系，珍视两国在各领域的良好合作，希望马中关系更加坚固强劲。感谢中方为马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中方的投资和合作为马拉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发展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在非中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助力马拉维实现国家发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马方愿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同中方加强沟通合作。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尤其需要团结和合作。中葡都是文明古国，两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9亿剂新冠疫苗，今年还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方愿继续支持葡方抗击疫情，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连相通。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同包括葡萄牙在内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推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制度和道路，倡导不同文明共存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探索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欢迎葡方积极加入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中方将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欢迎葡方运动员来华参加，展现冰雪运动风采，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希望葡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德索萨表示，近年来葡中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经济合作日益深入，葡方欢迎中方企业赴葡经营合作。葡中两国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等问题上拥有很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葡方愿同中方一道支持联合国作用，并在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加强沟通协调。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合作。中方在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葡方支持中方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民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同各族群众广泛交流，倾听群众心声，共话民族地区发展。改革发展成果正在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人民，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2018年农历春节前夕，总书记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往返4个多小时，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和解放乡火浦村看望贫困群众。在彝族贫困村三河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社会主义呢，就是要让人民啊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人民的美好生活啊，一个民族啊，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如今的三河村，大家不仅盖起了新房子，过上好日子，还依托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探索出短中长结合的发展路子。三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 结合三河村的实际，把我们的农业资源和文化资源利用好，带领我们的宜曲父老乡亲们，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今年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建成通车，飞驰在青藏高原的团结线给沿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铺就了西藏各族群众的幸福路。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 我们嘎拉村呢，变成一个鲤鱼村，多吃上鲤鱼饭，鲤鱼的那个输入挺高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层次，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海兰江畔稻花乡的吉林省延边州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劳技总书记嘱托，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齐头并进，还推出特色消费扶贫项目共享稻田，增加农民收入。光东村党支部书记玄杰： 游客来的时候看中哪块地，然后呢我要认领这块，二维码一扫的话，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实时的观看他的稻田。原先我们的大米是一斤卖3块钱左右，共享的现在一斤卖10块钱。 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腾冲市斯莫拉瓦族村考察时指出，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幸福的瓦族村更加幸福。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说，正努力在保护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础上，科学开发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有收入。 依托着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一个发展模式，让以前我们这个碎片化的一些种植规模化，走这个我们产里融合的一个发展思路，做到我们真正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让我们群众啊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25年，实现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结构性就业矛盾有效缓解、创业带动就业动能持续释放、风险应对能力显著增强。规划提出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等七项重点任务，并从五方面明确了完善支持保障措施。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4%，比2019年同期增长39.2%，两年平均增长18%，比六月份加快2.3个百分点。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工业生产总体稳定，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平稳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七月累计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7.3%，比2019年同期增长44.6%，两年平均增长20.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七月份工业企业效益中，六成行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超七成行业营业规模超过以前水平。 41个的工业大类行业当中呢，有25个行业实现了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到了61%。其中呢，有18个行业的利润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七月份呢，在市场需求继续向好、大宗产品价格高位上涨的这个因素影响下，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30倍、50.9%，对整个工业经济的利润的带动呢，作用非常的强。 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7.9%，两年平均增长37.2%，比六月份加快5.7个百分点。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在北京开幕。商务部负责人在昨天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峰会论坛、展览展示、疫情防控等方面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2021年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题展区，同时还将举办数字贸易高峰论坛和相关专业会议，全面展示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成果，搭建全球数字贸易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13五时期，我国服务进出口累计达到了3.6万亿美元，比12五时期增长了 29.7%， 全球服贸易第二大国地位进一步的巩固。随着制造服务化、服务数字化、外包化进程的加快，服贸易的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 本届服贸会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均超过上届水平。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文化和旅游赋能全面小康相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小璇报道。 党的18大以来，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大局，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立足自身特色，以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等带动群众走致富路，积极开展行业扶贫、定点扶贫，出台帮扶政策，实施帮扶项目，实现帮扶目标。同时，我国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6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文化和旅游惠民工程，支持群众自办文化活动，保障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世界，实现全面发展。目前，全国共有群众文艺团体44万多个。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说：“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丰富优秀文化产品供给，让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此外，我国致力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构建以 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为主要载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培育体育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 走进乡村看小康。 各地积极继承保护古村落及民族村寨遗产，为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注入历史古韵、人文之美。请听报道。 浙江省瑞安市曹村镇被誉为中华进士第一村，曹村开发文化研学线路，通过整合资源发展了10多个新型旅游项目。去年镇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527万元。曹村镇许澳村党支部副书记孙耿彪：“ 去年五一到今年五一，大概收益有120多万，节假日啊，一天能达到5-6万人。” 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一县红村镇位于黄山南麓，是典型徽派古村落。近年来，依托黑茶、黑果、黑粮、黑鸡、黑猪的五黑特色产业，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一县副县长刘静兰：“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五黑农产品的产品质量，带动我们村民的增收，以此来推进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黔东南文斗村，森林覆盖率高达95%，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而且享受到了生态红利。文斗村党支部书记江达榜：“ 下一步，文斗村将大力开发以民族观光、乡村体验为主要内容、体验线、娱乐线的乡村旅游产品，做足做和生态文化和乡村旅游的结合文章。” 在重庆荣昌区下部小镇的作坊里，一根根粗粝的苎麻线正在工人的巧手中变化为一块块精细的下部。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也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传承和创新。重庆市荣昌区文旅委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蒋兴宇：“ 要培养和管理一批下部的非遗的技能人才，联动四川，就结合我们那个双城经济圈，加强我们的下部的传播实践推广。” 更多详细内容请您收听今天下午2点的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东京残奥会昨天进行了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运动员夺得11枚金牌，同时打破多项世界纪录。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以19金10银14铜继续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东京残奥会田径赛事昨天拉开帷幕，在女子100米 T35 级决赛中，里约残奥会女子 T35 级100米、200米双冠得主周霞以13秒成功变秒，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夺得了中国代表团东京残奥会赛场上的首金。赛后，周霞也非常意外自己今天的发挥， 因为我也没敢想象，因为今天能跑到这么好的成绩，希望我接下来的比赛继续加油。 继周霞夺得田径赛场首金后，里约残奥冠军董飞霞在女子铁饼 F55 级决赛中以26米64夺得了冠军。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1000米计时赛 C1-3 级金牌赛中，中国选手李章玉以1分03秒877的成绩夺冠，并刷新了世界纪录。力量举重最后一场比赛男子65公斤级决赛的争夺中，中国选手刘磊以198公斤夺得冠军。在男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包揽前三。在女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卢东以39秒54打破了世界纪录并摘得金牌，队友程娇获得铜牌。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金牌赛的争夺中，由边静、谭淑梅、周晴景、荣静组成的中国队以40-17击败了乌克兰队，夺得冠军。至此，中国队已包揽伦敦、里约和东京三届残奥会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的金牌，再次展示了这一项目的绝对实力。 东京残奥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其中中国选手胡道亮、荣静将迎战花剑个人赛，李桂芝将进行 S11 级100米自由泳比赛，谭玉娇今天出战东京残奥会女子举重67公斤级项目。 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自8月16号首次下降以来已连续11天下降。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 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截至8月26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0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8亿8943.9万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新冠疫苗接种对本轮疫情的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专家建议，对于外防输入风险高的海关、边检、航空、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以及60岁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可以开展加强接种。教育部强调，各地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学校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能开学，校园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不能开学，没有明确应急预案的不能开学。江苏扬州今晨6点半开展部分地区核酸检测，目标人群约55万人。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6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2例，上海1例，江苏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431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14373.7亿元，同比增长26.6%，两年平均增长9.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宣布，将于近期投放第三批国家储备铜铝锌15万吨，在参与条件方面尽可能向中小企业倾斜。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 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 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管明星经纪公司，严禁呈现互撕信息，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等十项要求。 和平使命2021上合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将于9月11号在俄罗斯举行，中方参演部队以北部战区为主，共派出550多人，出动车辆130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的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阿富汗平民和美军士兵等在内的至少170人死亡，另有大约150人受伤。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援引其他阿富汗媒体消息称，请所有人尽快离开喀布尔机场附近区域。有报告显示，约7名自杀式袭击者正在试图接近该区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27号表示，美军已掌握的可信情报显示，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未来极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恐怖袭击。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声明说，安理会成员最强烈的谴责所有恐怖主义和对平民的蓄意袭击。针对此次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号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这一事件说明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举措，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确保阿富汗人民和外国在阿公民的人身安全。爆炸发生后，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航班一度暂停，到27号上午，撤离行动恢复进行。美国军方当天表示，美军仍计划在8月31号前结束其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而德国、加拿大、荷兰、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爆炸发生后分别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阿富汗塔利班27号在市区设立的检查站和巡逻队重新增多，部分小商店也再度关门。美国媒体报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是2011年以来美军在阿富汗遭到最为严重的袭击事件。美国和盟友用20年时间试图挫败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但26号的袭击表明，恐怖分子仍然是一个威胁。美国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次袭击加剧了美后续撤离行动的难度和危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1446万8601例，死亡病例4470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511045例，死亡63452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63904例，新增死亡病例1344例。 据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德尔塔变异株在美国快速传播引发的疫情反弹的影响，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正在下滑。60%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恶化。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卫东、李浩、古丽、尼哈利，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喂，怎么不说话？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 多一份温暖。每天清晨7点，新闻耳边呈现。